唐柔也是怔了怔。 不会吧？他第一个月的薪水还没有领呢。 陈国突然来了一句，语气中满是失落。他忽然发现，虽然一时间心中还不能把叶修和叶秋这两种身份画上等号，但无论是那个懒散气人的家伙，还是自己膜拜的多年的大神，无论哪个身份就这样悄然离开，心里都挺不是个滋味的。陈果突然安静了下来，默默地坐在床边。 他会回来的。 唐柔悄然走过来安慰了一句。词音刚落，楼道里又是传来动静。只是此刻陈国心情不比之前，只是叹了口气后却是没再大惊小怪。结果这次的动静却是越来越近，片刻后居然就停在了他们的门外。 回来了吧？ 陈国还在发呆，这次倒是唐柔一边说着一边过去查看。房门拉开，果然看到叶修正在那儿捣鼓房门。 啊，还没睡呢。 叶修回过头打了声招呼。里面陈国此时已经是风一般冲了出来，结果叶修房门打开，对两人回头说了句早点休息，就算自顾自地进去了。陈国这一堆话正不知从何说起呢，结果这家伙居然就这么闪了。 什么情况？ 陈国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 好像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的情况。 唐柔苦笑了一下，他估计陈国又要燃了。果不其然，陈国怔了怔后立刻冲上去狂捶了几下房门。叶修开门一脸的纳闷，好像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样。唐柔已经无语了。 怎么了？ 叶修问。 交代问题。 陈国气势汹汹，他原本也是思量了很久该怎么和这人说话，毕竟叶修和叶秋这两个身份在陈国心中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物，此事二合一，该是还像对流落来的小王管说话，还是对自己膜拜多年的偶像说话呢？本来还纠结拿什么身份什么口气和叶修说话的陈国，被叶修若无其事的态度给惹毛后，顺势拿出的就是认识叶修以来最习惯的燃烧状态。叶修倒是一如既往的从容淡定，点了点头后问， 交代什么？ 你 陈国那样子看起来随时可能扑上去挠人了。唐柔连忙上来打圆场，把两人一起推进了屋，一边说着， 进了屋坐下说吧。 啊，随便坐随便坐啊。 叶修把两人引进来，拿出屋主的派头。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国坐下后语气明显平静了许多，但从声调起伏中还是可以听出明显的抑制。叶秋的身份成了叶修最大的保护伞，不然此时谁也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是叶秋，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叶修终于开口说道。 那也算？ 那得怎么样才能算啊？ 陈国顿时也语塞。 是啊， 那要怎么说自己才会立刻相信呢？陈国不禁也反思起来，但想着想着突然也是记起自己为什么很肯定的就不相信了，还不是因为当时正好看了那家伙的身份证。 你是叶秋，那叶修是怎么回事？ 陈国立刻质疑起来。 叶修也是我呀， 干嘛搞两个名字了？ 这个问题就深刻了。 陈国做了个端正，准备洗耳恭听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名字的由来。结果他姿势都摆好了，叶修的话却在那里就已经完结，而后也是摆了个姿势。 好像是在等着陈果接下来要说什么似的。陈果的表情慢慢的又开始僵化了。唐柔默默把头转向了窗外。两个名字的由来，这是任何人都会好奇的问题所在，但偏偏叶修已经明确表示过这个问题不方便说，显然他并没有打算在不到三个小时后就改口。从窗户上的反光中，唐柔清楚地看到陈果一边捏着拳头一边开了口： 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啊？ 陈果到底还是问了，虽然他不相信叶修不知道，他最该交代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还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秘密。 没营养的对话藏下了最大的八卦，陈果再想知道却也不能去逼人开口。深吸两口气，缓和了一下情绪，这才又问道：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名？ 哼，你猜猜看。 叶修却是又把问题踢了回来。深呼吸，深呼吸，陈国努力的在深呼吸，而后慢慢的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最后停到了窗边，竟然还真是一本正经的猜了起来。 我看过你的证件，虽然我是分不出真伪，不过这次过来这酒店登记，这种级别的酒店肯定是和公安系统联网的，你的证件没出现问题，看起来倒不像是假的。但是你又是职业联赛出身，据我所知，职业联盟的选手注册那肯定也是要用到证件的，我不知道联盟是不是允许注册后再另起别名，也不太会有人关心这样的事儿，所以这倒是不好分辨了。你打了7年多的职业联赛，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曝光过。如果说你是喜欢故作神秘的话，却又在刚认识我时就告诉我你是叶秋，所以这个无聊的理由恐怕不能成立。你不愿曝光，肯定有别的理由，所以叶秋这个名字多半是假，同样也是对身份的掩饰，所以叶修才是你的真名，对不对？ 陈果一气说完了他的猜测，倒也是相当的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说完就是望着叶秋，等待着他的回答。叶秋却是又略微沉默了一下后，这才点头说： 看起来挺容易猜的嘛。 什么叫容易猜啊？你是在质疑我分析问题的能力吗？ 啊，分析得很精彩。 叶秋连忙鼓掌。 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我能不发表看法吗？ 你是诚心不想让我睡好觉吧？ 好吧，我承认，你说对了，叶修，我是叶修。 为什么要用假名？为什么不敢露面？你在回避什么？ 陈果立刻开始深度八卦。叶修站起了身，也是走到了窗边，望向了窗外。就坐在一旁的唐柔朝他脸上望去，意外地发现了一些踌躇的神色。这种犹豫不决的模样，却是他从来没有在叶修脸上看到过的。陈国默默地又坐回了座位，他提出了心中的疑问：如果叶修不答，他绝不会再继续追问下去。此时只是静静地坐在了一边，不发一言。叶修转过身来，脸上却是换上了一副嘲讽的笑容。 原因嘛，其实很丢脸。 哦， 两个姑娘一起竖起了耳朵，这家伙竟然愿意说了吗？ 因为我是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陈国呆呆地重复了一遍，而唐柔望向叶修的神情却浮现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转瞬就又隐没了。 离家出走，为了什么啊？ 叶修未答，一脸的你懂的。陈国也是立刻恍然，跟着一脸诧异。 不会是为了打游戏吧？ 叶修无奈的苦笑了一下。陈国和唐柔面面相觑， 即便是超级喜欢荣耀的陈果也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作为。为了游戏而离家出走，如此沉迷，这得是种病了吧。屋子里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气氛古怪中带着尴尬，谁都不知道如何继续这个话题。叶修也是坐回了他的位置，神情继续一贯的平静。可是陈国此时再看这家伙，顿时觉得除了叱咤风云的顶尖大神，气死人的烟鬼王管，又多了新的一张面孔，一个幼稚到极点的小孩。 你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最终打破沉默的还是陈果。 10年前嘛。 荣耀刚出来的时候？ 差不多。 跑出来就是为了玩荣耀？ 那倒不是，之前我也混过几个游戏。 陈果没有再追问，因为这些意义不大。总之现在看来，这家伙当初为了能尽情打游戏而离家出走，而后撞到荣耀问世，从此投身于荣耀，之后进入职业圈，成为风云一时的大神级人物。这个结局算是很辉煌了。陈国倒是很希望这家伙能有个什么悲惨的原因导致他不得不离家出走，那样再配上这个辉煌的成就，也算可歌可泣。不过很遗憾，叶修已经亲口说了离家就是为了游戏，而且也自己承认了是件很丢脸的事。即便现在取得了成绩，却也不可否认，最初那个离家的决策幼稚、可笑、丢脸、自私、不负责任。这一点叶修自己都很清楚，他只是幸运，他正巧真有着游戏方面的天赋，而后又赶上了荣耀时代的来临。否则的话，这出为了游戏而离家出走的闹剧到底会如何收场就很难说了。 那现在呢？你也一直没有回家看看？ 陈果问。 有回过。 哦？ 不欢而散。 怎么？ 因为打游戏在他们眼中始终是不务正业。 陈果沉默。作为一个游戏粉丝，他当然很清楚这种社会现象。虽然现在荣耀职业联盟欣欣向荣，职业选手们个个都很光鲜，有着不菲的收入和庞大的人气，但是这个需要很早放弃学业来投入，职业生涯十分短暂，退役后又没有足够的消化体系来稳定保障生存，这些严重的弊病依然存在。再加上职业选手成才率是那么的低，能站在职业圈中的人不过200余人，没有任何一个家长会鼓励自己的孩子走上这么一条道路。联盟中的任何一个职业选手背后多多少少都存在一段痛苦的历史，而叶修只不过是看起来更加荒诞一些。为了游戏离家出走，连陈果甚至叶修立刻都觉得这有些过分，可想而知，在那些视游戏为洪水猛兽的人眼中，这样的行为是多么的大逆不道。 至少你成功了， 陈国忽然说了一句，因为他猛然觉得他因此而心生的一点鄙视有些不对。游戏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洪水猛兽，是电子海洛因，对于陈国这些玩家而言是一件消遣的玩物，但是对于叶修，对于这许多的职业选手来说呢？叶修的离家出走并不只是贪图一时的享乐，陈果觉得自己拿大多数人对游戏的理解来看待这种行为，多少有些苛刻了。叶修也是为了自己所爱，为了理想，为了追求而离开的。如果说一个少年怀着对音乐的梦想离家出走，会受到这么多的责难吗？如果说一个少年怀着对科学的追求离家出走，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他很有志气呢？这样的 有很多很多，而游戏只是不被太多人的所接受罢了。但对于叶修而言，梦想和追求的色彩一点也不会变。 再玩十年也不会腻呢。 陈国猛然想起叶修微笑着说出的这句话，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陈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控制情绪的人，他想笑的时候就笑，想怒的时候就怒，想哭的时候那就更麻烦了。眼泪这个东西经常都是最不争气的，就比如此时联想到叶修的过往和心境，意识到了叶修心中的痛苦和无奈，陈果鼻头一酸，立刻知道自己是肯定要没出息的掉眼泪了。 我睡觉去了。 陈果立刻站起身来，跺了下脚后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冲出去了。叶修有点诧异，以他对陈果的了解，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更细碎的盘问，谁知陈大老板竟然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冲出去了。叶修挠了挠头，望向唐柔，唐柔微笑了一下站起身， 那我也先回去休息了。 好。 叶修点了点头，看到两女先后准备离开，立刻已经是叼了根烟在嘴里。唐柔走到门边，拉开了房门，突然又站住了脚边，回过头来望着送他的叶修。 你离家出走后悔过吗？ 从来没有，我只是觉得有些抱歉。后悔的话我早就回去了，都是一家人。 嗯，你说的对。 唐柔沉默了片刻后点点头，带上房门离开了。对面房间的房门却只是虚掩，唐柔却没着急着就进，又是在楼道里靠墙站了好一会儿，这才推门而入。进去就看到陈果趴倒在床上，脑袋下面垫个枕头，上面再压一个枕头，像个夹心饼干似的把脑袋埋在了里面。 哎呀，怎么这个样子，发型不要了？ 唐柔走上前说道。陈果通常都是马尾辫，搞这个夹心饼干对发型伤害相当大。 你回来啦。 陈果脑袋从枕头里拔出来，若无其事地说着，脸上的泪痕早都被枕头抹了个干净，但是通红的双眼却已经足够暴露真相。唐柔却是好像什么都没看到似的，保持她一贯的微笑。 早点睡吧。 很快房间已经没入了一片漆黑当中，陈果却依然是瞪着双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偶有灯花闪过，可以看到许多琉璃奇怪的影子映在天花板上。 小唐，睡了吗？ 陈果忽然轻声问道。 还没有。 唐柔回道。 叶修那样不顾一切地玩游戏，你认同吗？ 嗯，可是他现在玩不到了。 沉默。唐柔当然明白陈果的意思，对于叶修而言，职业联赛那才该是他的舞台，可是他现在却已经退役，星光闪耀的全明星赛上，他却只能和众多平凡的观众一起在场边呆呆地当着一个看客，那种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